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六篇，阎罗第八集。第二天中午，秀兰居辟出两个会议室，一个用于后场，一个用于面谈。和江炼对接的那个小伙子叫徐克用，他负责把当年火葬场失火时前往救助的那几家人，包括死者的家属，都请过来参加面谈。其实找到这些人不难，难的是让人家放下手头事务过来配合你。好在山鬼参与之后许了众筹，那些人看在钱的面子上就好说话多了，其中有两个还是跟单位请了假过来的。面谈开始前，江炼去后场室看了一眼，这一看看出不少感慨来。彼时都是邻居，同住火葬场附近，这二十多年下来已然拉开差距。有人穿金戴银，一身名牌，为了见老邻居显摆一番，还特意做了头发，喷了香水。有人则衣着朴素，许是习惯了听差办事，脸上总带唯唯诺诺的笑。还有人不屑这种攀比，独坐角落，旁若无人地看着手机。人若是吸不了这比的心思，那可太累了，一辈子都活在同学会。江炼又去了面谈室，这面谈室因为常租给营销公司做调研，所以用单面镜隔出了一块旁听区域。孟千姿已经先到了，一个人窝在旁听席上百无聊赖， 一个上午都没有看见他了，听说正忙着给山贵斋那头通报情况。 给大娘娘打过电话了？ 江炼过去挨着他坐下，孟千姿点头，有点兴意阑珊。 大娘娘听说太婆的死可能另有隐情，很受打击。 这也难怪，千姿的大娘娘是段太婆养大，段太婆死于天灾，虽属不幸，倒也不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但若是死于人祸，甚至是谋杀，做晚辈的近半个世纪都不查，那心里可真是太煎熬了。 段太婆出事，你们当年就没有组织人去搜找？ 找了，怎么没找？但一来昆仑山太大了，二来那个年代有点敏感，不敢动用太多人力，怕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倒也是，段太婆兴起给出一颗外国糖，都能被七八岁的小孩怀疑是外国特务。若是大张旗鼓大兴人力，那还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端来。哎，段太婆进昆仑时要是多带几个自己人就好了。 不是没带，带了被他甩下了。我段太婆这个人向来不按常理出牌，又爱独来独往，做小辈的实在也拦不住他。他来广西那趟刚动完手术，身体不太方便，所以到了广西不得不接受那么多人沿途陪同，前呼后拥。大娘娘说即便如此，太婆还有几次故意避开了同行者，短暂失踪呢。当时还以为段太婆就是这么个我行我素的性子，现在回想渐渐杂木出些意外来，那几次短暂失踪莫非就是去见阎罗的？ 手术？太婆身体不好吗？ 都那个年纪了，难免的。老人家动完手术就更怀念从前行动自如无拘无束的日子，老是会提起当年出洋啊周游啊什么的。渐渐的我大娘娘他们就有心理准备了。 事实上高惊鸿内心一直觉得段文熙失踪于一场雪崩符合一个传奇人物的传奇结局，余韵悠悠，适合后人传唱。所以当年收到这噩耗，悲怆之余无不欣慰。他并不想看着这位段娘娘老死于床榻之上，如寻常死者般被收敛下葬。收骨昆仑，绝迹风雪，不失为一种优雅退场。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当年的搜找才不那么精心吧。面谈午后两点开始，徐克用主面。用他的话说，这种套话的事儿他们是专业的。不过他戴了个耳机，孟千姿、江炼和神棍随时可以切话进来， 控制面谈的进度和内容。神棍第一次参与这种场合，兴奋莫名，还对着单面镜的功能大加赞赏。 哎，这个可以啊，哎，这太神奇了。 哪神奇了，在调研公司都是基础设备了，你是脱离世俗生活太久，竟活在传说故事里了吧。 一句话居然把神棍给问噎住了。江恋说完也有些感慨， 别看神棍也常在城市间穿梭，但他的心不在这儿，所以看很多平常事物反倒像看夕阳景一样，心在哪儿，人才活在哪儿。这话是不是有点太唯心主义了？ 最先进来的就是那个江恋瞧见过的喷香水做头发的女人，她现在应该是个阔太太了，穷极无聊，对很多事儿天然热衷，追着徐克用问， 怎么开始查这么久之前的事儿了？是当年错判了要翻案吗？ 今天这事儿只是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跟翻案没任何关系，我们也不是警察，你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帮忙回忆一下那一晚上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对劲儿的地方，什么都可以说，畅所欲言。 说着还把手边一叠巧克力推了过去，那女人剥了一粒放进嘴里嚼，甜食确实有助于人放松，她一边嚼一边含糊着发言。 那当然不对劲啊，那个陈 大飞。 嗯，对对对，大飞。 女人又剥了一块巧克力，嘴里的还没嚼完，于是先搁在手里拿着。 大飞是对领导不满，被扣了工资还发过牢骚，说早晚要把这破地儿给烧了，但是他也说过在火葬场工作没前途，他要下海挣大钱，既然决心要挣大钱了又去烧火葬场，是不是自相矛盾啊？纵火是犯罪啊，何必呢，还把自己一条命给搭进去了。 说着把剥好的巧克力放进嘴里又抓了一颗。江恋把嘴边的麦移开，凑近孟千姿说了句， 巧克力准备的不太够啊。 孟千姿又好气又好笑，也捂住麦瞥下了他一眼， 你关注点是不是偏了。 江恋便老实的退回去，又把麦挪回，只看着孟千姿笑。边上的神棍嫌两人聒噪，向着他们怒目而视， 专注。 这两人没听进去，倒是那头的徐克用吓了一跳，以为客户嫌他问得不够专注，愈发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来。 所以你是觉得放火的可能不是他？ 不是不是，放火的肯定是他。我听我们家那口子说啊，汽油是大飞从厂院里停的一辆农用车上取的，出油口附近也到处都是他的指纹，那警察办事也是讲证据的，这个我们不能乱怀疑。 哼，有意思。 江恋眸光微微烁动，他拿过面前桌上的纸笔写了一句，陈大飞放火。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一直觉得呀，大飞他当时不正常。 怎么个不正常法？ 就是当时火烧太大了，我们靠盆瓢接水的起不上什么作用，又听到大飞在里头嚎救命，心里着急，我们就嚷嚷让他找块被毯什么的往外冲。警察同志，不，小徐同志，我至今还是认为大飞当时如果听我的往外冲了，绝对不会被烧死，至多烧伤啊，你说是不是？那种时候就不能犹豫，不能怕疼，就得往外冲。 他当年面对公安问询时应该就是这么说的，想不到时隔这么多年说起来仍然是这么起劲儿。徐克用不得不打断他， 那大飞当时为什么不冲呢？ 就是啊，他就在那哭嚎，你知道吧，火虽然烧得大，但还是能依稀看到人影的，我就看到他跟没了魂似的在里头又哭又嚎，那么多人让他冲出来，他只是在里头团团乱转，十足的没头苍蝇。后来我都不忍心看，那叫得太惨了，我就扭过头，我就…… 你就什么？ 我就不忍心看啊。 孟千姿拿手把住麦克风，一直盯着场内这两人。见徐克用又准备往下问了，脑子里火花一闪。 不对，他这反应不对啊。你继续上一个问题，他扭过头，然后怎么了？ 你扭过头，然后怎么了？ 不是说了吗？不忍心看啊，太惨了。 问他扭过头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你扭过头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还能看到什么呀？看到人啊。当时我们不是都过去救火吗？大家站得分散，一扭头就看到个人啊。 嗯，那人谁啊？男的女的？ 不知道是谁，看骨架身形应该是个男的。那年头火葬场位置偏，周围也没灯，虽然烧着火，但是火头你知道的，晃来晃去很暗，所以站得远点就看不清了。 江恋觉得奇怪，他凑近孟千姿。 怎么了？ 刚那女人愣了一下，愣得好怪。 可能是人家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一时难受，所以愣了呢。 孟千姿觉得不是，想了想，又吩咐徐克用。 问他，看到那个人时，是不是觉得哪不对劲？你引导他一下，引导他去想。他一定是有点意识的，但自己还没反应过来。 徐克用一头雾水，但客户有需求还得照办。那女人也被他问糊涂了，只是不断的重复。 是有点不对劲啊，但就那么扫了一眼，注意力就回去了。问我哪儿不对劲，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觉得他跟我们有哪里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啊？ 想不起来啊。 徐克用真是急出了一脑门的汗，正心头发燥，耳机里传来了江恋的声音。 要问的具体点，不一样是哪一方面的？是体型呢，还是穿的衣服，或者拿的东西？给他一个选项。 这一下果然奏效，那女人怔怔听完，一拍大腿。 哦，想起来了，是盆，那人手里没盆啊。当时我们一听失火了，都拿上家伙出去救火，没有空手去看热闹的，我一个女人还拎了桶水过去呢。怪不得我总觉得那人奇怪，那人手里什么都没拿，脚边也没有。谁呀？这是怎么空手就过去了？ 江恋在纸上又写下两句话，第二句是陈大飞当时的精神似乎有问题，第三句是火场里好像有个奇怪的男人。写完了转头看孟千姿。 哼，可以啊你。亏你追着那女人的一愣不放手，果然问出东西来了。 没什么，女人的直觉而已。 面谈室里，那个女人的部分显然已经结束了，她起身往外走时还不忘抓走一颗巧克力。江恋吩咐徐克用， 后头的人进来就照这个套路来，另外有三项必问的。一，有没有人觉得陈大飞当时精神不大正常？二，他们出去救火时是不是都拿了救火的器具？三，有没有人和那个女人一样看到过一个空着手的男人？ 有的放矢，接下来的问询就要顺畅多了。火葬场附近住了六七户人家，基本是小夫妻，当时火起都是大人出去救火，把小孩关在家里，而每个人赶过去时都是货端盆货提桶的，没有空手的。而且除了先头那个女人，没有人注意过什么空着手的男人。 那头在失火，还有人正在被烧死，换了你能有那心思看别的？不是我说，谁跟我一起救火的我都没注意。 但几乎有半数以上的人都认为陈大飞当时的精神有问题。 他就是疯了，精神失常。我发誓，我救火的时候听到那陈大飞哭嚎着喊他抓我的脚。 那当年公安调查你说了吗？ 说了呀，警民配合当然要说。我们都认为啊，他当时是看火太大吓傻了，出幻觉了。你说谁能抓他的脚？死人诈尸吗？啊，这失火又不是焚化炉，没法把人烧干净。当时火葬场登记了几具尸，现场就找到了几副胶骨，都能对得上。就算死人诈尸， 也把它给烧直挺了。 江恋把第二句的精神似乎有问题几个字刮掉，改成了受惊吓发疯。最后一个接受面谈的是陈大飞的老婆毛秋霞。毛秋霞已经改嫁，过得挺不顺，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半。这一次江恋换下了徐克用，自己上场。 陈大飞的精神没出过什么问题吧？ 你是说他脑子有问题吗？没有，绝对没有。他呀，就是有时候脾气急躁点儿，会跟领导较劲儿。 那他胆子怎么样？ 哎呀，看你说的，我家男人大飞他胆子很大的。你想，火葬场工作，搬死人抬死人的，他还经常一个人轮夜班，胆子不大，那能行吗？ 从单向镜后头看江恋，感觉很不一样。大概是因为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看他，他却看不到我。 孟千姿看着看着，还怕被人发现，警惕地瞅了一眼边上的神棍，而神棍专注得很，表情严肃，一直盯着内场，压根从头到尾就没留意过孟千姿这点小心思。终于面谈完所有人，送走无关人等，面谈室便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三人围着那张面谈桌坐下，孟千姿随手拿了颗巧克力出来剥，送进嘴里时忽然想起江恋先前关于巧克力的调侃，瞥向江恋，果见他朝自己手里的包装纸看了一眼。孟千姿顿时觉得这巧克力吃的不是时候，吐出来又不合适，索性破罐子破摔，又抓了一颗在手上。江恋把写了三句话的那张纸推了过来。 如果今天得到的信息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到现场还原一个故事出来。陈大飞当天晚上在火葬场值班，可能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于是他去农用车那儿取了汽油，大概想烧什么东西。 但他就在火葬场工作，那有现成的焚化炉，想烧什么干嘛要取汽油这么费劲呢？ 这确实是个疑点。我猜测用焚化炉意味着他要把东西搬到炉口，但他不敢搬，所以才会动用汽油。这也是为什么那辆车的油箱附近都是他的手印和指纹。 也就是说，他确实是想放火，但是取了汽油回去之后发生了一些事儿。 有什么东西要抓他的脚？会是死人诈尸吗？ 以陈大飞的胆子，我觉得即便是死人诈尸，也不至于把他给吓疯。我觉得当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比死人诈尸更可怕。 这世上还能有比死人诈尸更可怕的事？ 陈大飞当时就被吓疯了，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失手放火。但是 有个地方说不通，像搭积木，自以为一切顺畅，搭到最后偏偏多出两块来。这多出的两块就是阎罗和那个神秘人。往玄幻点想，那个神秘人就是阎罗死而复生，而死而复生这事儿，至多把陈大飞吓尿，也不至于吓疯吧。而且大背头男人说得很清楚，除了陈大飞之外，火葬场登记了几具尸体，现场就找到了几具胶骨。如果阎罗死而复生跑了，那现场应该少一具胶骨。如果阎罗死而复生之后又弄了具尸体来凑数以掩人耳目，这速度是不是也太快了点？而如果那个神秘人不是阎罗，阎罗也并没有复活，那陈大飞究竟是被什么吓疯了？神秘人又为什么要站在附近观望呢？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